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翻嚟第二節，好多謝 William 頭先提供嗰個片段嘅翻譯啊，咁啊即係好仔細啦，因為你睇埋西班牙文，跟住翻譯埋廣東話，即係相當之地道嘅廣東話。咁咧就英文方面，如果即係稍為好啲咧，其實睇西班牙文都唔係咁困難，因為好多字都原來都接近。 某啲咧， 好啲啊，某啲 咧 ，absolutely 咁樣呢啲有。 嗱，頭先嗰段片咧。其實大家會看到啦，就雖然我哋有簡略過，但基本上大家可以肯一樣嘢，就係當呢個西班牙國王咧，佢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冇提出武力威脅，講到好清楚就係佢冇喺嗰個演說入邊去提到就係話，一旦如果你加托羅尼亞繼續咁玩嘢咁搞法嘅話咧，我哋出軍隊，佢冇講呢句説話，咁冇講咧，當然件事咧就即係大家會放心少少啦嚇。應間我哋會討論呢個問題，究竟會唔會出軍隊？因為一出軍隊咧，我就登咗噶啦，因為我哋派隊都係唔會出噶嘛嚇。咁我依家講講咧，就係出同唔出之間啊，即係究竟嗰個選擇會係點樣？嗱，就呢個加塔隆尼亞嘅獨立嘅問題咧，事實上咧喺我 Facebook 入邊咧已經係洗版噶啦， 洗曬啦，直頭 即係差唔多即係每一日嘅50%嘅都係討論緊呢個問題嘅。隔岸觀火，即係大家中意點講咧？都是興之所至的，但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件事，就是加塔隆尼亞的現在的高即是當地的高層呢，他們有什麼飛的，即一旦有什麼事上來的時候，他們要負這個歷史的責任。 不是，已經開始是背著了，就開始 被拉了一個拉了， 是啊，另外就警察總長，是啊，就是加塔隆尼亞那個就被西班牙被控告，他就是一個煽動， 是啊， 是類似顛覆罪的。 但未講這個歐洲的分離主義之前呢，我想做一個比較，就是剛才那段說話呢，就跟我們很多年前看那套戲的《皇上有懷疑》可以做一個比較的。我首先講一講背景，《皇上有懷疑》就是 The King's Speech， 就是那個皇帝呢，因為他的哥哥就不要江山，不要江山愛美人，就辭咗職。咁俾佢做咧，原來佢就唔掂嘅，特別喺講嘢方面，原來咧就漏口嘅。咁但係咧，呢個納粹主義即係已經成為呢個德國嘅呢個政府嘅時候咧嘅重要思想嘅時候咧，佢就冇辦法啦，佢已經預示到咧大戰即嚟。如果他不在這個時候振臂一呼講一些很振奮人心的說話，他這個皇帝事實上是不能對歷史交代，於是乎他就苦練，結果就成功了，就是這樣了。 還有一篇很出名的演講， 是有一篇很出名的，不過是心機，他不同現在這個就對著的。但這個西班牙國王給我的印象，我看到我就真的不是很像皇帝。 其實他跟我同一隊球會的，差都是看馬體會 的。馬體會的，不是皇馬。 不是皇馬的。他的爸就是 Carlos， 就是看皇馬，但他就看馬體 會。他爸爸就是卡洛斯。 Carlos， 換 Carlos， 是啊。 那他呢，即是為什麼穿著衣服或者那個儀容呢，都不是給了一種很貴族的感覺。但有人就說他後面那支旗呢，其實有個錘子在 這裡。西班牙國旗？ 是啊。 唔係嗰個，其實係代表波旁王朝嘅，即係佢哋西班牙文叫格薩德波巴姆。咁其實咧，佢成即係個畫面咧，其實佢後面有一幅畫像咧，嗰、那個人咧係喺西班牙王朝嚟講係一個最出名的皇帝之一，同樣都叫 Carlos， 但係我唔記得幾多世啦。但係佢咧其實喺個在位時間咧，正正將而家法國同埋意大利嗰兩個島，一個科西嘉，另外一個唔記得咗係西西利定邊個，總之咧亦都係有份啲分離主義 啦。 Sardinia 係啊，呢兩個島咧攞咗噶，當時係屬於西班牙嘅。咁就科西嘉島，大家應該知道就係拿破崙出生嘅地方。冇錯，就係呢度。咁呢兩個地方咧，包括啱啱所講另外一個咧，其實都係一路存在好，都比較係嚴重嘅分離主義，我覺得。 嗱，我哋應間會講呢幅圖嘅，因為好重要啊。但係頭先我問你個問題咧，就係佢著成咁，即係咁嘅儀容，咁嘅講嘅方法。我唔熟西班牙文啦，當地嘅人點睇法咧？ 嗱，我唔係講加泰隆尼亞，加泰隆尼亞一定唔會。 唔係好多加泰隆尼亞睇喎。啊，嗰次即係加泰隆尼亞好多啲人，因為佢嗰次發表呢個演說咧，就係九點鐘，夜晚。嗯。因為就喺西班牙嚟講咧，算比較早啲添。係 啊。 咁咧，係咪食飯？咁就佢就 食晚飯啊。 嗯，其實我可以評論下佢呢一篇講話。第一嗱，佢咧其實咧。是一個講技巧超好的一個人的、你留意一下他講一些、關於即係憲法上的嘢或者係嗰啲佢自己的一啲覺得國家應該點樣做的時候咧，佢個停頓做得很好嘅。咁、所以我做字幕上嚟咧，亦都好舒服，好方便，真的很方便。如果你就啦啦啦啦咁樣，我死得㗎啦。咁、因為大家知道西班牙文咧就係一大段嘢咧，其實等於廣東話少少。呢個係最即係又唔係難嘅，但係個問題是你要點樣 separate， 即係用啲字幕擺得好睇啲。因為有時你一段嘢咁長西班牙文上面可能得翻幾個字已經搞掂咗啦。咁但係佢嘅辯論 即係講嘢唔精簡啊， 非常之好。咁因為呢個國王其實本身識幾門語言嘅，西班牙文固然啦，識講加泰隆尼亞文啦。識講英文啦，佢上次喺英國發表演說嘅時候用英文去講，不過就好重西班牙口音。不過呢個唔緊要，法文都識講嘅，全文希臘文都識講少少嘅。咁就因為始終佢自己代表西班牙，就算佢係一個君主立憲，喺後佛朗哥時期，根據1978年嗰、那個西班牙嗰個憲法，佢係冇真正實權。但其實他仍然代表住西班牙一個就係君主嗰、那個象徵式嘅元首，係啦，就類似英國嗰一種。大問題啦！ 英國咧喺類似嘅情況之下咧，英女王都冇出聲喎。舉個例啦，譬如蘇格蘭國啊，獨立公投脱歐，有消息流過出嚟，即係睇到個取態，但係佢冇 officially 走去個電視台嗰度走講一篇咁。 嗱，呢次好例外，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有人認為啦，佢係賭上咗皇室嗰個聲譽，因為喺過去咁多次，即係西班牙咁多年啦，佢爸爸換屆 loss 係。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聖誕就走出嚟同大家講聲聖誕快樂。除了馬德里那次恐襲，即係零四年1981年有一次軍方政變嘅。咁就之後咧，基本上好少佢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全國演說嘅。咁佢今次其實呢、這個做法，我都係打破咗咁多年嚟西班牙嘅波旁王朝唔干預西班牙政治嘅傳統。 但係會唔會係而家個局面太嚴峻，所以一定要出嚟講？ 係，因為佢自己覺得就係、是、佢作為一個國王，而且係上任咗時間唔長，佢如果要提升自己嘅聲譽咩呢，其實佢一定要係透過呢啲方法去加強自己皇室嘅威望，順便加強自己個人嘅聲譽。咁好啦。另外佢自己都可以有名正言順咁講，就係話呢個公投確實，如果你係根據翻西班牙法律，佢係違反咗好多，係非法啲憲法好多嘢。咁但係佢呢個係非常之大膽，而且我覺得係始終人咧年青咧就夠膽同你玩一鋪。如果你去佢爸仲未話退位咧，如果你叫困架 loss 咁樣做咧，佢又唔會同你玩呢啲咁嘅嘢，唔出聲嘅。咁另外咧，其實呢篇嘢咧，大家如果啱啱有留意到啦，雖然唔係播曬全部啦。他是完全站在西班牙即是馬德里那邊的， 咁呢個一定肯定的啦。 好，但係個問題係，有人會質疑他講嘢好唔中立。好簡單啫，佢成篇嘢冇講過任何關於當日嗰、那個國家嗰個警衛隊喺當地進行一啲即係阻撓佢哋所謂嘅覺得嘅違法公投嘅時候，佢哋嘅行為啦。佢成篇即係七分鐘嘅 冇譴責 過呢樣嘢啦。咁、所以俾人覺得咧，就係佢係唔中肯嘅。 嗱，頭先我哋講用譴責都唔係太適當嘅，因為咧佢即係可能佢要解釋下點解會咁樣。因為有啲鏡頭咧，即係如果放喺歐洲呢個 context 入邊咧，事實上好難接受嘅。我上個禮拜講過啦，歐洲經歷咗兩次大戰，大大小小嘅戰爭咧，歐洲人係好厭惡呢啲咁嘅暴力嘅場面。啊，咁當年喺塞爾維亞發生過，或者喺呢啲薩拉熱窩咁樣，其實咧歐洲人係相當之反感嘅。咁而家咧，即係西班牙係一個已經實行咗民主幾十年嘅國，即係20-30年嘅國家， 三十年嘅國家啦。 咁所以大家對佢要求咧亦都一樣噶啦。只不過問題咧就係今日歐聯咧。即係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所以咧就即係呢啲啊不事情不方便出聲啦。咁所以佢西班牙嘅國王去講嘅時候，我哋唔會懷疑話佢唔會話要企喺呢個加泰隆尼亞嗰邊係冇可能嘅。佢如果有啲即係令到呢個西班牙人反感嘅言辭咧，佢連個皇位都企唔穩。但係問題咧就係、是、 甚至有機會出現就係想個皇室成消失啊！ 咁我變國體咪得咯，變國體咪得咯，變國體咪變共和國啫嘛，係嘛？但你話即係嗰個暴力嘅，你唔解釋咧，呢個就只能夠講話你即係當時而不見啦，係嘛？咁將 會加深個矛盾咯，我自己覺得咁樣，即係你俾人覺得加泰覺得喂你偏曬喎。 係啊， 如果你講嘅中肯啲。或者本身我強硬啲都有機會同你即係又用翻啲左交方式談判啦。咁其實兩方面都係好想就係用坐低和平啲嘅方式。咁始終咧背後有一個歐盟，佢又不嬲好撚麻煩啦，又俾人屌又咩？但我覺得歐盟唔企喺西班牙嗰邊咧，西班牙肯定出事嘅。 咁啊係啊，咁呢個我哋一間會講少少啦。咁但係最重要我想講嘅咧就係而家呢幅圖啦，後邊呢幅圖啦，因為呢幅圖咧就話俾大家聽，原來歐洲好多地方咧都想獨立嘅。隨便數一數啦，喺呢個西班牙嘅呢個北部就 Galicia， 係 咁呢個咧就以前冇聽過想獨立嘅，但係而家咧呢嚿嘢如果加特隆尼亞玩得掂咧，可能佢都玩埋喎。嗱，跟住大鑊啦，跟住 其實佢哋想去葡萄牙多啲喎，因為嗰個地方佢講啲嘢咧。好似葡萄牙， 好似葡萄牙， 好似 冇所謂啦。即係大家喺個角落頭嗰度，咁啊，俾咗邊決都唔會引起啲咩大問題嘅。跟住巴斯克啦，即係黃色呢嚿啦。咁紅色呢嚿咧就係而家呢個加泰隆尼亞咯。好啦，嗱，其實刁轉少少咧就 Brittany 都係獨立啊。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真係喺法國嘅對住呢個英國嗰部分。 以前屬於係咪諾曼第嗰辣嗰邊㗎？係 啊係啊係啊，你喺呢度打過去㗎嘛？嗰啲諾曼喺呢度打過去㗎嘛？ 哦，即係哦，我知諾曼王朝係咯、 啊啊、好啦，跟住對上啦，威爾士，我最中意支旗，有隻龍喺度，見唔見到啊？ 見到 係咪啊？跟住對上蘇格蘭，最正嘅倫敦都想獨立，係啊，唔係嗰時呢個係真係講過㗎，倫敦想自己獨立。倫敦獨立就變成城邦㗎啦，跟住就係愛爾蘭，呢個當然講北愛啦，就唔 佢想入北愛嘅， 啊， 佢想入佢唔係佢想愛北愛想入愛爾蘭， 梗係唔 個體係 啦，梗係唔係啦，呢度講其實就唔係北愛，因為如果講緊嗰咧就係叫 Union 㗎啦，即係呢個愛爾蘭成個統一㗎啦，呢度講緊獨立咧就唔係嗰班愛爾蘭裔，即係天主教徒。就嗰班喺呢、這個即係原本喺英國嗰班過去嗰班 清教徒， 清教咁唔可以叫清教徒，新教啦， 新教徒 Protestant 啦，佢哋想獨立嚇，因為覺得即係英國佬都幫唔到手啊。跟住蘇格蘭啦，呢度又少人講啦，呢個係巴伐利亞， 即係拜仁慕尼黑嗰個地區， 係啦，德國， 德國。 跟住呢個勁啦，呢個我即係好彩今次 你去啦， 唔去啦，呢、這個威尼斯。原來威尼斯佢唔係一個城邦咁獨立化喎，而家呢個係 Veneto 喎，成笪地方 共和國啊嘛， 紫色呢度喎，係嘛？ 頭先應該有睇過，即係關於以前佢同奧圖曼帝國嗰、那個。 其實以前咧，呢個威尼斯係好勁嘅，勁到咧就係基本上掌管咗，即係喺應該大概15、16世紀都係掌管咗成個嗰、那個呢、這個即係嗰個絲綢之路啊，那個終端噶嘛，即係其實運啲絲係喺呢度停站噶嘛 嚇。 咁啊，佢一路都好唔妥噶啦，因為大家知道咧，原來威尼斯咧，威尼斯人係唔想喺度住嘅，係過走曬嘅， 頂唔撚順啊嘛， 嚇頂唔順啲遊客 太多啦，真係太多，我自己去過，我知咩事，真係自己都覺得唔好意思啊！哇，大佬佢哋真係好慘，就係、是上船坐啲水上巴士，屌咧十個裡面九個都遊客嚟，冇人識講意大利文嘅，跟住咧去到個市中心咧，屌你乜出面啲人咧全部都外國人嚟嘅，跟住咧佢哋點咧？唔撚住入邊嘅，全部住出面咯。 係啊，咁啊，所以寧願獨立咯，費事搞成咁樣咯，係自己搞掂啦。咁啊，遲啲香港都係咁噶啦。OK， 嗱就呢度唔識獨立，呢個直情唔知係咩嚟噶啦。 呢個係塞爾維亞一個地方嚟嘅。 係咩？連名都唔識讀啊！呢個 呢個就係解塞爾維亞嘅字嚟。 塞爾維亞嚟嘅。OK， 咁就佢就想加入或者係即獨立於呢個塞爾維亞咯。因為呢度東南歐咧呢一度咧，我自己又唔係話太過去。即係了解過，因為我就知呢個字係解塞族， 係咪啊？ 塞族 唔好理佢啦，呢、這個都我哋都唔識講噶啦。好啦，另外兩個島，科西嘉同埋薩丁尼亞都想獨立，咁呢啲真係有條件獨立喎，呢啲係咪啊？因為個海隔住咁樣都唔黐住嘅，直情 係好難派嘢派人去搞佢哋。 係咯，好啦，嗱咁成個歐洲咧，即係點解要睇幅圖咧？就因為今次呢個加泰隆尼亞搞掂嘅話咧，呢地方就開始禮噶啦。 有句俗語叫咩？一軒咩啊？ 一 發一誒牽一發而動全身， 係嘛？ 咁你有一個做板，其他人梗係跟住啦，係嘛？ 歐盟咪驚呢樣嘢咯？ 歐盟啊，唔知驚呢樣嘢添啦，同埋大把嘢要驚啦。但係即係高危嘅地方喺邊度咧？高危的地方，我覺得咧，而家今次加泰隆尼亞搞掂咧，巴斯克會起喎。 你覺得巴斯克會起？ 我唔識啊，因為 巴斯克撳撳咗好耐㗎啦。其實你十幾年前， 但係巴斯克真係同屌成個同成個西班牙係真係。即係唔拉架， 而且佢係比加塔喺獨立上面個方式咧，佢係類似少少左交式嘅。咁、但係巴斯克人咧，佢就唔係玩呢招嘅，玩恐襲同你用即係真係暴力嚟到去即係嚟到解決呢一樣嘢。 係啊，嗱頭先阿 William 講嘅咧，你繼續講啦，我查翻個相。 咁另外我要講巴斯克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嘅語言咧係直頭完全係同西班牙完全唔同 噶嘛 上我上個維基百科咧，史畢恆咧撳咗啲巴斯克文咧， 一句都唔識。 即係我發覺望西班牙文嘅角度望落去咧，我係呆撚咗喺度。我噏乜嘢啊？即係完全唔知道。咁另外講到加利西亞啱啱咧，其實嗰個地方其實喺西班牙嘅西北部，其實嗰度就係葡萄牙嗰個邊境嚟。 嗱，而家俾大家睇下。巴斯克分離分子是怎樣的 ETA 嚇，ETA 點樣嘅？ 佢哋係驚夠姜，同埋一樣嘢就係咧，有一啲球會喺當地球會都種族，即係比較係好偏巴斯克主義嘅。好簡單，最出名嘅就係畢爾巴，佢哋咧嘅球員好一定要係巴斯克人。如果你唔係巴斯克人，你冇得去加盟呢個球隊。近年改例嘅，因為有個新嘅黑人球員，但係佢都要喺巴斯克地區出世，先俾佢喺嗰度踢波。而且咧，佢哋咁多年嚟咧，冇用任何外援嘅情況之下咧，喺西甲可以打出好成績。 嗯，畢爾巴 又畢爾巴冇錯係啊。 係啊，嗱，但係呢個 Galicia 嗰個我就唔係太明啦。嗱，即係會唔會係補呢個加泰羅尼亞之後會搞咧 ？Galicia 唔會啊，比較。那邊的地方其實在西班牙比較偏遠一點，還有他們語言似但是生活習慣其實很西班牙人的。 嗯。 那他們只要我自己覺得 Galicia 是一個我覺得偏安的地方，而且新即他的經濟佔全西班牙又不是太多。 嗯。 那如果你說論經濟，你說他要去葡萄牙或者獨立的話呢，是根本就即我覺得是自尋死路的，你都不會玩這一樣東西。 嗯。 那加上就是西班牙如果一次過有這個獨立那個獨立呢，哇是很傷的，因為它有幾個這些地方其實是對它國家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嗯。 巴塞隆拿已經是那邊，那巴斯克其實都是通向這個法國的，那一年之間它自己所謂即就算你說一體化，它那個伊比利亞的天然屏障呢，那個山啊，那個有個山隔著法國的，它就沒有了。 嗯。那大問題西班牙不會跟法國打的 嘛？唔會，呢個唔會，呢、這個唔會。 啊，即係你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唔，我又覺得唔需要用嗰種即係邊防嘅諗法去諗呢樣嘢。 冇噶， 就算你話加泰隆尼亞獨立咗之後，咁你會唔會話打仗咧？咁我覺得唔會。 短期咯，同埋即係佢哋而家之前就好口口聲聲就話48小時啦，褪啦，就話喺10月9日好似係，就會單方面就宣布獨立啦。咁好啦，嗱呢幾日咧，其實我覺得國際嘅焦點咧都係關注佢哋嗰度噶啦。咁即係睇下到底西班牙佢嗰個首相點樣做，因為我自己覺得喺呢單嘢上面咧，佢好似匿咗喺個國王後面多過國王咧。 唔敢咩飛嘛？呢、這個係好典型噶啦，即係你見到啲政客咧，即係去到啲重要關頭就係考驗佢嗰個咩飛嘅能力有幾強啊！平時做得幾好都冇用嘅，平時幾口舌辯溝都冇，一對到啲關頭，哦原來要閃嘅嚇，咁、 就真係好閃嘅呢下， 會閃嘅。 即係唔用我哋啲， 唔係，但不過你唔好咁講喎。其實而家成個歐洲都閃咗喎，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係諗唔到一個 solution 出嚟，或者唔能夠公開講到俾你聽係點搞法。咁至於個內容係點咧，我休息嘅翻嚟咧，我就解釋俾大家聽係究竟係即係出現一個咩嘅問題啊？其實人你可以而家即係停一停噶啦，我哋休息完翻嚟咧就嚇唔好發緊夢啊 ，OK 嚇。